悄地离去，就这样无声无息离开你，仿佛在你眼里感到无限的悲戚，好像夜雾层层笼罩你的心里。也许你从来不愿告诉我，我也不想再问你为什么。夏日风一吹远，吹得无影又无踪，所以我将会忘记昨夜的你。别说爱情就是你的命和心，就除了感情你都不愿再接近。破碎的心难填平，做着最新的恋情，所以我将忘记你的背影。昨日的朋友悄悄地离去，就这样无声无息离开你，仿佛在你眼里感到无限的悲戚，像夜雾层层笼罩你的心里。也许你从来不愿告诉我，我也不想再问你为什么。夏日风一吹远，吹得无影又无踪，所以我将会忘记昨夜的你。说爱情就是你的命和心，就除了感情你都不愿再接近。破碎的心难填平，昨日最新的恋情，所以我将忘记你的背影。将忘记你的背影。